非常经典，可以说单曲循环的一些歌曲哈。刚这首 Please Don't Go 相信你是非常熟悉了，可能在各大的卖场或者在大街小巷都听到过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Joe Adams， 澳大利亚的一位创作歌手。听歌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可以把今天你这半年听的比较多的歌曲发送过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半年你听到的重复率比较高的歌曲是哪些呢？下面这一首歌依然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大热单曲啊，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 Look at me now。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Thank you. 羡慕你总是说的那么模糊，模糊的对白只剩我在专注，我在解读，让你泪水自如是一种满足。你还顽固，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你的顽固让我说哭就哭，你看得好满足。原来我们都是骗子，是后来厌倦了又不想说分开，一直好在那里的爱，多么不想待他，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我们都习惯性的说来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以为享受着那 爱情当中到底是无赖还是有一些无奈呢？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情感的走向根本不在你的掌控之中。这首歌曲呢是戴佩妮在2013年去发行的，收录在专辑《纯属意外》当中。最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分享这首歌曲哈，可以把你上半年听到比较多的一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下面这首歌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甚至说不用我卖关子，我相信你一定会听过。那这首歌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薛之谦发行在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薛之谦》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对，现在还不到听这首歌的季节，但这首歌呢，可能是因为薛之谦从去年到现在的这样一个 又反红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很多人会收听这一首歌曲，好像听到当年那个认真唱着认真的雪的薛之谦，他的音乐梦想。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这是来自 Adele 的声音，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听到 Adele 的声音就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其实他上次发新歌到现在也有段时间了，真的。这首歌是他在2017年的时候2月份当时新发的一个，不是，应该在2016年吧，那个时候发行的了。刚看了一下，这个是在2015年10月23号发行的这一首《Hello》，That's Adele。那今天来听的就是在我们今年的歌单当中去听到的频率比较多的一些歌曲。这首歌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听，总有一些沉醉在其中的感觉。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很多人认识孙燕姿都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吧。它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字叫做《向左走，向右走》，而这首歌非常适合她的嗓音，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就是这一首《遇见》。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呐、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终将早已收割完，去年离开了人间，女儿扎着马尾辫跑进了校园，可是她最近有点孤单，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酒之前，那时的女儿一定 写的散文诗。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父亲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们很可能会把自己心中汹涌的情感都沉浸在刚刚这首歌当中的字里行间，或者他们可能就闭口不言，所以父亲在我们的形象当中都是一个比较沉默的这样一个角色。这首歌是许飞的一首歌曲，在今年的时候2017年3月14号，当时呢是李健翻唱了这首歌曲，所以在上半年很多人在重复地听这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也许这首歌当中也有你的父辈他们的这些记忆吧。继续来听歌，听一听我们上半年重复率比较高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应该算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听的比较多啊，因为我看到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众在留言，说是想听一下这一首歌，是来自张芸京的。那这首歌呢是《仙剑奇侠传三》的一个插曲。嗯，当时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张芸京的嗓音，因为他的嗓音非常的特别。他的嗓音呢既有男生低沉的音色，又有女生那种清澈的高音，所以说听到他的这一首歌，你会想起当年追剧的日子吗？来自张芸京的这一首《天爱》。 相信自己的直觉。

星带雨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声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 听到他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歌词有一些平淡无奇，但就是这样没有华丽辞藻，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句子，这些词语却能在不经意间击中你心中的一种非常柔软的情感，这一种叫做故乡的情结，还有归乡的这种归途。今天就是来说一说在上半年大家听的比较多的一些歌曲，那这首歌当时我记得是在很多的演唱会上有人在唱这首歌，所以听到的比较多一些。看看时间，最后一首歌了，送上这一首来自赵雷的歌曲吧。其实这首歌曲相信当时很多人有印象的话，民谣在那个时间有很多人在唱北方女王南方姑娘，好像歌声当中的姑娘都是唱不完一样。那在这一首歌当中，赵雷也唱了这样的一个南方姑娘，发行在2011年的这一首歌曲，最后送上这一首歌吧，我们明天再见了。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 说。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 北京时间12点整。